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酒糟鼻子赤红脸，光着膀子大裤衩，脚下一双踏了板，茉莉花茶来一碗，灯下残局还有缓，动动脑筋不偷懒，黑白对弈真出彩，赢了半盒小烟卷。您问神仙都住哪儿？胡同里边四合院，虽然只剩铺盖卷，不愿费心钻钱眼，南腔北调几个胆儿，几个老外几个色儿，北京方言北京范儿，不卷舌头不露脸儿。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韩健为您带来的快乐合家欢。从刚才这段顺口溜当中啊，咱不难看出北京话的特点，就是北京人说话爱加这个儿，哎，儿化音。闲谈当中呢，还总会蹦出几句密码一样的北京方言。说起这个北京话，那也是一门艺术啊。下边咱们来听一段相声，那就是侯宝林和郭启儒合说的北京话。从相声当中咱们感受一下北京方言的艺术。 说相声最好啊，就把这个嘴得练好了。 那是啊，全仗着说吗？ 哎，早晨起来啊，用用功，有基训呢。基训呢？ 基训， 基本训练。 那怎么训练？ 把口型练一练。使面部的肌肉松弛。另外得说，嘴得舌头得练。 那是啊。 哎，唇齿牙喉舌，哎，全得练。因为你说话嘛，他又需要嘴啊。 是啊， 口腔得利落，口腔有毛病的人说相声不成啊。 哎， 没毛病的人你也得说呀。 那是啊， 你说这一段相声一个字儿也不许错呀。 对， 一个字儿也不许啰嗦。 哎， 可谁也免不掉啰嗦，是吧？ 啰嗦 啰嗦啰嗦，这最大的毛病 哦， 就是功夫问题。 是吗？ 早晨起来最好练练绕口令。 哎，练练嘴， 练练嘴。 嗯， 您看那我们那个马增芬同志，他嘴最好。 是吗？ 因为他总唱啊。 哎， 总唱那66岁刘老六啊。 啊， 早晨起来先唱这个。先唱四遍，我们都做早操，他不去。 唱什么呀？ 他唱绕口令。 哦， 他说我这也是体育的一种。 这怎么属于体育一种？ 这叫口腔体操 啊。这嘴也练体操啊。 哎，这也练， 可好吗？ 非得嘴好。 嗯，是啊， 说的这个字啊要清楚。 对， 口音要正。 哎， 最好啊就是普通话。 普通话， 说普通话 哦， 大家都听得懂。 是， 先由北京话这儿练。 哎， 北京话可别说那老北京话，什么是你颠儿了，发鸭子了，闹了，就比如说一个吃吧，一个吃的就很多名词，这搁个馒头，你把它吃了， 这不就得了吗？ 你把它吃了， 吃了， 我很多名词形容，吃了， 还有什么名词？ 你把它餐了， 餐了， 餐原来是文言的，哎，可搁在这儿它算土语，这算两用的，你把它餐了， 餐了， 你把它啃了，你把它开了， 开了。 还有你把它捋了， 嗨， 再多用一字，你把它点拨了。 您就说这叫什么话呢？ 这就叫北京话的土语。 哦，土语。 说北京话你说土语不行。 那是啊。 你非得说普通话。 对， 现在提倡说普通话。 是啊， 今后说话都要按照这个规范。 对， 说北京话，别说土语，就是普通话。 哦， 现在人都学北京话。 是啊， 现在学北京话正确。 哎， 因为什么？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 那倒是啊， 像北京话这路话不行啊。 嗯， 这两个人，你们二位怎么拎呢？ 哦，怎么拎？ 怎么拎？ 嗯， 这东西我。买一个多少钱？拎斤多少钱？ 嗯， 拎这拎字我找不着， 后来我一研究是个论字。 哦，论 论， 嗯， 论斤忧 是， 或者你们二位怎么论，是弟兄啊还是叔伯，怎么论。 哦，是是， 是不是？ 嗯， 过去也有过这样说，让人呢都学那叫什么，叫国语 啊。啊，国语， 国语， 国语， 就没推开 啊。 有很多人提上学国语，那国语说的不是味儿啊。 国语 啊，就过去那个电影里边，这不净说国语吗？ 啊， 一说话这味儿。好了好了，我已经知道你的心理，可是我并没有答应你啊。 这就叫国语啊。 是的是的，我已经知道了。好了好了，我们俩一道走好了，就这么。嗯，他们也拿这个当作北京话。 哎，据说他们这就是北京话。 是啊，在上海这么说行了。 哎， 这就叫北京话。 嗯， 到北京来就不行了。 哦， 北京话它不是这味儿。 是啊， 那北京人要都这味儿，那多别扭啊。 啊， 北京话它有特点，说的流利，说的快。 好， 你走街上，你听听北京话。 三轮 哪儿啊？东四。 五毛。 三毛。四毛吧，多了不要。站住，拉了。得。 这话说的干脆呀、 啊，干脆吗？ 哎， 流利 是吗？ 你说呀，都跟那个过去那电影明星那味儿，那马路上你瞧着别扭不别扭？ 哦， 走街上都内陆北京话。这辆三轮车随地呢，你好不好拉我去呢？蹬三轮这位也这味儿， 你这味儿。 好、哦、先生，你要坐我的三轮车去吗？好、哦，我真的感激你了。 这有什么感激的？ 你要到哪儿去？你拉我东四牌楼好了。 嗯， 东四牌楼，东四牌楼。 嗯， 你为什么要到那儿去？ 是， 我住家就在那里。 是啊。 哦，你给八毛钱好了。 嗯， 不，我只给你三毛钱好了。你自己考虑一下。 嗯， 不，先生，三毛钱未免太少一点，我实在不能答应你的要求啊。 这有什么要求？ 哎，老公，你这听什么相声呢？ 侯宝林和郭启儒的北京话。 哎，真别说，这段相声里的北京话可真够有意思的。 咱们北京人幽默呗。 小何，你说这幽默都是打哪儿来的呀？ 其实啊，这些话大多来自胡同和大杂院，来自劳动阶层。俗语虽然通俗啊，但不粗俗，哪怕是歇后语也都生动好记，而且啊还特别逗乐。 歇后语，来来来，说几个我猜猜。 行。哎，我先问你啊，比如一个人喜欢上什么东西，就是老太太喝豆汁儿，后面接什么？ 好戏呗，就是特别喜欢。我也问你一个，说一个人就仗着一张嘴瞎白活，您就是那打碎的茶壶。 就剩这一张嘴了？换我问了啊，说一个人啊就会空谈，就是天桥的把式。 光说不练，我看啊，你也就是老太太上电车。 老太太上电车，这后面接什么呀？我还真不知道。 不知道了吧？接的呀是你先别吹。 上电车跟吹不吹有什么关系啊？ 我这也是听咱爸说的，说旧时候吧，北京有轨电车每到一站都是等着乘客上完车，售票员呢在吹铜哨通知司机开车，这车快开的时候呢，就会有老太太从后面赶上来招呼售票员别吹哨别吹哨，所以就有了老太太上电车你先别吹这句歇后语。 瞧瞧这一句歇后语啊，都带着老北京的人文历史。 是啊，不光这些老话很幽默，现在的新北京话也挺搞笑的。 没错，就我记得有段相声说的就是新老北京话，当然了，那已经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北京话了。 这就是王千祥和李增瑞带来的相声《新老北京话》。 最近我还真有点困惑， 我看你现在离祸就不远了。 嗯。什么叫离祸不远了？ 什么叫困惑？你说不明白不就完了？还困惑？你 是是，有的时候听那个话还真不明白。 不明白没关系啊。 嗯， 问我呀。 您明白？ 我知道， 那我向您请教请教。 我告诉您， 就是年轻人常说的那个什么字儿？ 什么字儿啊？ 搓。 北京这搓。 搓就是大街上常说，嘿，哥们儿哪儿搓去？就这搓。 搓啊？ 什么意思？ 搓就是吃啊。 吃就是搓。 哪儿搓去就是哪儿吃一顿去。 哦。 搓呀，就是 吃。这吃跟搓有什么联系啊？ 当然有联系了 啊。 这现在咱们北京人都嘴急。是吧？什么山珍海味啊，生猛海鲜呐、 啊， 看见了以后，上嘴唇、下嘴唇这么一张啊，就跟那铲土机似的，哗哗哗，就全搓进去了。 别看白头发老头知道还挺多时髦语 啊， 知道的多了 啊， 像什么大款 啊、 小蜜、 嚯、 大滴、 嗯、 点屁、 嗯， 还有是泡瓷、 嗯、 棒尖儿。 嗯， 干活 嗯， 练摊儿、 哦、 还有什么醒船儿、玩闹、出火、冒泡，还有什么啊？ 怎么一嘴的芦灰沙子呀？ 什么叫芦灰沙子？这是知识。 您这都什么语言呢？ 北京现代流行语，不但老百姓说 啊， 报纸、电台 啊、 电视台全用。 是常听说， 现代语词典都出来了， 查词典能查着。 那当然了，这北京人管这个吃啊，他叫的就太多了。 都叫什么？ 什么？你把它吃了， 啊？ 你把它开了， 啊？ 你把它啃了， 啃了？ 你把它吞了喽， 吞？ 你把它划了喽， 啊？ 日咕日咕。 什么叫日咕日咕？ 哎，这大人管孩子，好好吃饭啊，别瞎日咕， 日咕。孩子日光，还喝水怎么说？ 喝水 啊， 就这喝水有意思。 叫什么？ 叫撅尾巴管儿。 喝水怎么叫撅尾巴管儿啊？ 你看那龙头一开，嘴儿对嘴儿，这不撅尾巴管吗？这不是撅尾巴管 哦，就这龙头喝水撅尾巴管儿。 对对对， 行，您知道的还真不少。 那当然了， 不过就是谁都不懂啊。 都懂，我看就你不懂。 是我天津人不懂， 嗯， 真要是说实在的， 啊、 三五个老北京坐在一块儿说点老北京话，可能他们听着挺有意思的。 对， 那真要拿到正式场合，恐怕就不行了。 那怎么不成啊？这么形象生动的语言，用到哪儿都一样。 那不行，比如说咱们市里领导到咱们四环工地去慰问， 对， 一般都这么说吧。 怎么说呀、啊？ 同志们好。 首长好， 同志们辛苦了， 为人民服务。 这个我代表市里的领导向大家表示慰问。这个四环开工以来啊，天气很不正常，经常是早晚凉，中间很热，最近一段还经常下雨。但是大家战酷暑、冒高温，胜利地完成了任务，为我们北京市的建设，为北京市申办奥运争了光。我代表人民感谢你们！ 哇，热烈鼓掌，热烈鼓掌！ 下雨了是怎么 着？下雨，热烈鼓掌，哗哗哗！ 这么说好吧？ 对呀、啊， 用北京话，老北京话恐怕就不行了。 北京的领导人呐，说北京话显着亲切。 哦，按这个你这个意思嘛，北京的领导就得说老北京话， 那多好啊！ 那咱们试试。 行啊， 北京的领导去了都这么说 啊？怎么说？ 哥们儿、姐们儿、老少爷们儿们，你们受累了 啊！为人民服务。 这个四环开工以后啊，这个天儿很不正常， 嗯， 经常是嘎嘎天儿。 哎，这啊，什么叫嘎嘎天儿、啊？ 嘎嘎天就是两头凉，中间热。 哦，枣湖天儿。 哎、啊，一到中午是闷了咕嘟。 嗯。 最近呢，节三差五的还得下点雨， 可不， 穿雨衣就每人捂一身白毛汗，不穿雨衣呢，脑瓜顶上是湿了吧唧， 嗯， 脚巴丫子是泥了吧唧，这个后脊梁背呢是汗了咕奶，后屁股蛋是泥了吧叉， 多好的形象、啊！ 尽管这样，大家伙吊着膀子干 啊， 那都干的都是四爪朝地，后脊梁背朝天，一个一个累的都分分的，但是没一个二五八档的， 哎，全都是好样的、 嗯、啊！这个，困了， 嗯， 就在工地上眯瞪眯瞪， 对， 累了、 嗯、 就在工地上竖个直溜。 休息休息， 饿了就好歹的日咕日咕、 嗯、 渴了就弄通撅尾巴管儿。 对，就喝自来水。哎，您说这领导讲话多有特色呀！ 您说这像领导讲的话吗？ 是差点， 差多了。 不是，因为你呀用的是这个老北京话 啊， 这个现代的事儿啊，你就得说现代流行语。 现代是就得说现代流行语。 哎，那才有时代感的嘛。 那咱们试试。 对呀、啊， 说点现代语。 好啊， 好，领导往这一站。 嗯， 哥们儿、姐们儿、瓷器们。 哎啊，瓷器们。 听我砍两句。 哦，您说吧。 一来呢是给大伙儿庆功。 哦。 二来呢给大伙儿点点替。 啊，对，发点奖金，点点替。 三来呢也要总结总结。 嗯， 这个自从四环开工以来呀、啊，哇塞，那叫好事多多，好人多多呀。 对，点替也多多呀、嗯。 但是也有个别的傻青。 傻青， 我在这里得提出批评。 谁呀、啊？ 我听说有个叫李增瑞的。 就拿我说事儿， 一天到晚的稀里马虎泡啊。 嗯。 一到正事就掉链子。 我。 申办奥运都像他似的，非虾米了不可。 什么叫虾米了 啊？一天到晚的就知道套词 啊， 逮谁跟谁套词。今天找棒尖，明天找小蜜，白天练摊，晚上搓麻呀。是这个，一天到晚的稀里马虎泡。 这什么叫稀里马虎泡 啊？逮谁跟谁查呀？还说什么现在啊，玩的就是帅， 嗯、 要的就是派，闹的就是潮，玩的就是飒。这个还说什么火红的替闷撒的蜜，出门打地冒黑气，活着就得玩个够，死了落下一堆肉。 嗯、 千万别拿我当人。 为什么？ 我是你爸爸。 哎，去你的吧。 甜蜜浪漫的是爱的回忆， 温馨感人的是家的气息， 酸甜苦辣的是生活的滋味， 让你在欢歌笑语中享受生活，领悟人生。快乐合家欢， 快乐合家欢，开心乐无边，欢迎您继续收听。前面这个节目当中啊，咱们听到小何两口子说了一句歇后语，就是那句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北京天桥过去啊是江湖卖艺人聚集的地方，江湖艺人的表演呢是五花八门，不过也并不是光说不练，他们当中这表演还是有真功夫的。说来说去，这北京天桥到底都有哪些练家的呢？请您听一个相声小段，张永熙的老太太逛天桥，听完了您就了解了。 这回我给您说一段啊小笑话，叫老太太逛天桥。这个老太太啊70多岁了，有十几年没到天桥来了。天桥啊，这全国都闻名啊，五方杂地。老太太啊，进去一看呐、啊，嚯、哦，卖小吃的挺多。先来碗豆汁儿，哎，弄俩油炸鬼，哈、啊，这里边什么都有，真是五方杂地啊。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的、卖艺的、拉洋片的、耍杂技的、变戏法的、唱滑稽戏的、说相声的，哎，还有干杂巴地的。什么都有。老太太呀、啊、一看那相声场子，我进去听听，分开众人进去了。好，过来一个人，哎，老太太您可不能听，我们这女的不能听，我们这是说荤相声，仨大寸，我们嘴里都发药子的。什么嘴里发药子？你怕我不给钱？不听就不听。走了，出来吧。你说哎呦，那唱上了什么呀？大金牙拉洋片，四个隆咚苍苍，四个隆咚苍，再往里头再看到有一药片，十冬腊月呀好冷的天，那大雪不住啊，它都纷纷下了，四个隆咚苍苍，四个隆咚苍，啊啊、哦、来了一个小寡妇哦，她就上分院了。哎，刺隆咚苍苍，刺隆咚苍。哎，老太太，你看看，这个倒挺有意思。你听那边，吼、哦，小云里飞呀、啊，那儿唱上滑稽京戏了。别看我脸子长得懦，我家都一个好老婆。大家若是不信，请到我的家中坐，抽烟卷了吧，茶喝。哟，这倒挺好玩的。再听那边，一二三四五。哐哐变戏法的，金木水火土，哐哐要得戏法成，哐哐还得撒把土，还得撒把土啊！哦，再一听那边啊，哟， 有个要饭的跪在地下光着旗子拿着一块砖砸胸脯，老爷我的太太呀、哎、 听听这老太太逛的可真够热闹。 逛街呀，赶紧的，我也去呀。 什么逛街呀，刚才那是张永熙表演的相声小段老太太逛天桥。 嘿，逛天桥啊， 这天桥可是咱北京民间艺术的发祥地。 可现在哪儿还有露天的演出啊？ 那儿有天桥剧场和自然博物馆呢，改天啊咱们也领着欢欢去转转。 不错，逛完了再去吃顿烤鸭。 哎，说起这烤鸭呀，我给你讲个鸭子的笑话。说有一天这鸭子跟螃蟹赛跑，结果呀他们俩一起到了终点，裁判说你们俩石头剪子布吧。鸭子一听急了，你算计我呀，我一出就是布，螃蟹总是剪刀啊。 我给鸭子出一主意，去和机器猫玩啊，机器猫只会出石头。 要是问问天南海北的人对北京人的印象，恐怕会有一半人说幽默能砍。北京人这幽默语言啊是世代相传的，日常生活当中这对话就能听得出来。纯北京人呢，管你不叫你，叫您呢啊，吃了吗您呢。纯北京人管这个散步不叫散步，叫遛弯儿。今儿晚吃完了我遛弯儿去。纯北京人管可以不叫可以，叫得嘞。北京是千年古都，融合了多民族的文化习俗和语言，久而久之啊产生了极富本地特色的京味文化。今儿个节目当中您是不是也感受到了呢？得了，聊了半天咱们这期快乐合家欢要跟您说再见了。最后呢送给您一首李谷一演唱的这首京味戏歌，叫前门情思大碗茶。歌声当中韩健和编辑芳芳感谢您的收听，回见。 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在这里玩耍，